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假日精华版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话说啊，邻居家老胡的车牌最近叫人给偷了。老胡呢，百般无奈，他只能找来纸笔啊，写了几个字贴在自己的后窗玻璃上。第二天他上街了，没走几个路口就被警察拦下来了。人警察不由分说就要开票，老胡非常紧张。 警察叔叔，别去，您别开单子，您说我这哪儿违章了我？ 你自己把这事儿都写玻璃上了，你还怕我罚你钱啊？你这叫明知故犯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 不是，警察叔叔，我写什么了？对，我是写了，我不是正补着呢吗？ 补什么呢？你补啊？你胆子够大的呀！你下来自己看看，什么叫我正在补办驾照？你疯了吧你？话说这天深夜，一名男子在酒吧里喝酒，可是跟别的人不一样，这哥们儿喝会儿酒就翻开大衣口袋看一下，然后再要另外一扎啤酒。他连续要了六扎啤酒，在这之后他又翻开了大衣兜。这酒保实在好奇，于是就问道：“ 我说先生，为什么你每次喝一杯啤酒之前都要翻开大衣口袋看一下呢？” 这你就不懂了，小伙子，我这个人喝酒有节制，我兜里放的是一张我律师的照片，我每喝一杯酒都要看看他。什么时候我看到他的照片，感觉他像是个忠厚老实的家伙，那就证明我绝对不能再喝了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 Lisa 太太和她的一个女伴这天来到了一家他们俩从来没去过的美容院，两个人都想做做头发。 Lisa 太太坐下之后一边洗头一边跟理发师聊起天来。 理发师先生，你最近有没有听说咱们这附近有谁家离婚了？ 不太太，我没听说过。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最近咱们这片有谁有外遇了？ 这我也没听说过，太太。 我的理发师先生，难道你在这工作就一点闲言碎语都没听说过吗？ 是的，太太，我在这什么都没听说。 听到理发师的话， Lisa 非常不高兴地回头对她的女伴说道： 我亲爱的，我想我们还是换一家美容院吧，这家美容院一定有问题，我敢肯定这个地方就没多少人来过。 单位同事小静和她老公啊，最近有了换大房子念头了。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，这一天呢，小静就来到了她老公找到的一个小区。不过刚看了几眼啊，小静立刻就失望了，她立马掏出手机打给老公： 你骗人吧你！你昨儿跟我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这小区连绿地都没有，甭说车库了，连自行车棚都没有，周围连个副食店也没有，什么叫配套完善？你跟我说说。 听到小静的话，老公在电话那头解释道：怎么就不完善了？你刚才没仔细看，你一进小区，你一抬头你就看见了，是不是有一特大的网吧？你再往里头走，还有一大台球厅，最棒就是一小区那地下室开了两家棋牌室，两家呢。 话 说在一所大学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里啊，小王老师中午去食堂打饭，他坐下之后啊，就发现坐在他前头不远处有俩男生并肩而坐，而且正在用一部计算器聚精会神在算着，一边算还继续热火朝天的讨论。眼瞧着这俩学生废寝忘食的样子，小王老师心里呢非常非常的高兴，他心想能把问题带到食堂来继续讨论的那肯定是好学生，还是不能打搅他们，让他们这么继续研究下去。不过还没等他想这事儿想完呢，就听见前头那俩男生其中一个推了推自己的眼镜，冲着另外一个大声喊道、 啊、真的假的，离放暑假还有这么长时间呢，你算错了吧你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啊，一大龄女青年在报纸上登了一则非常详细的征婚启事，几天之后啊有回音了，这大龄女青年啊要在一个咖啡厅里约见所有前来应征的男士。等了很长时间之后，有一位男士终于坐在了这个大龄女青年的面前。这女的先说话了： 哟，你是我这次征婚筛选过后唯一的一位入选者，恭喜您。 听到这女的的话，男的又惊又喜。真的啊，那你们筛选这标准到底什么呀？我怎么就那么合格呀？我 嗨，你也别太高兴了，我们这回啊标准比较宽松，来了就算入围，你别紧张啊。 天空多么的清晰，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。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已全都给抛弃。最近我无法呼吸，连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花花在一个知名的画廊里，一个收藏家和一个暴发户正在谈论收藏品的问题。 先生，我看您这回买的这画吧，上当了。您拿来这画，您刚才说十七世纪的古画是吧？我看不像，这幅画从创作到现在，我敢打保票，不到五十年。 听了这话，暴发户并没有沮丧，一摆手说道：“老哥，实话跟您说，您说这念头问题，我不关心，只要是真的就行。”你再帮我仔细看看。话说这天晚上的大街上，有一个醉鬼啊，走着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路边的行人。撞了之后，这个醉鬼就向行人请求道：“ 能不能帮我找一下我的车啊，我那辆车是一银灰色的小小轿车。” 听到这个醉鬼的话，行人赶紧一把扶住了他，对他说道：“我看您是喝醉了，还是公共汽车比较安全。”听到行人这么说，醉鬼一摆手说道：“ 您的心意我领了，可是你们家车位太窄了，公共汽车绝对停不下。” 而这天在一大公司里啊，秘书小张正在跟总经理聊天。 经理啊，您对底下的人批评您这事儿不是特别介意吧？ 什么？底下有人批评我？ 不介意，我这人啊欢迎大家批评。从您这话我心里就踏实了。您说这诚恳的批评确实对咱工作这是有好处，是不是？您说。 听到秘书小张的话，总经理连连点头。 说对，这道理谁都明白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有人在底下批评我是吧？哪个部门的？他叫什么名字？赶紧告诉我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这天早上啊，过了九点了，这小孙呢、推着自个儿的车进了公司大门，刚想找个借口混进去，经理就一把抓住了他车把，小孙吓了一激灵。 站住！你知道公司几点上班吗？你， 哟哟哟！您瞧，您急什么呀？我知道我迟到了，可是这不能怪我啊，主要是因为今天风太大了。 嘿，风大，风大跟你迟到有什么关系啊？昨儿风也大，你说逆风，今儿怎么了？又是逆风啊？ 哟，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？你看我是一弱女子，劲儿小，我骑车没盯住，我骑过了，怎么着吧？公司小梅啊，最近一直暗恋着公司的一副经理小杨。这一天啊，这小杨突然约小梅一块儿去附近的商场逛逛，这小梅就非常高兴的答应了。一路上啊，低着个头，满脸绯红。来到那家商场之后啊，人家导购小姐一看，这两位肯定是一对儿，于是就赶紧拿出了一个新款的情侣 T 恤衫。小梅一看这情侣装都拿出来了，这脸更红了。可这个时候跟她一块来那小杨可一点没含糊，拿起那件 T 恤衫就问小梅。 哎，小梅，你看这件怎么样？没意见吧你？ 面如桃花的小梅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嗓子眼上直痒痒。她扭扭捏捏的回答了一句：“ 我没什么意见。” 听了这话，小杨干脆利落的说道：“ 嗨，只要你满意就成。”哎，售货员，你过来，这种款式 T 恤衫，男款我要195件，女款我要73件，这是我们公司给每员工夏天出去旅游配发的统一服装，赶紧给我包好了。 会儿这天，小陈和小张啊约好了去一块儿看晚会。到了晚上，小陈刚来到小张宿舍门口，他就看见大热的天，小张浑身上下都裹得严严实实的，偏偏把一只裤腿高高的卷起来，露出了一截小腿放在椅子上，而这两只手张开了，还放在裸露的小腿旁边。小陈被吓坏了。 哎哎哎，你疯了吧你？你这干嘛呢你？ 只听小张说道：“嘘，我这马上就好啊。”我吊了他整整一下午了，这该死的昨晚上咬得我一晚上都睡不着觉，我这下可算能报仇了。 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这天在一家手机专卖店里，一位顾客正在问手机专卖店的老板：“ 老板，你们这儿那么多款手机，哪一款最耐用啊？” 我跟你这么说吧，我们这儿手机啊，质量有特别好的，就是没有耐用的。 哎，你这怎么说话呢？抬杠是不是？怎么就没耐用的呀？ 听了顾客的话，手机店老板满脸堆笑的说道：“ 没跟您抬杠，这是真的。您听说过谁家手机是祖传的呀？” 这天在上语文课的时候，老师给同学们布置了一道作文题。 今天的作文题目是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小孩，大家听清楚了吧？现在大家就可以动笔了。 没过多长时间，小明同学就把作文交上来了。他的作文是这么写的： 如果老师今天下午不让我写这篇作文，我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小孩了。 深到只听见心跳，你睡了，睡到泪水都干了，我要往哪里逃？黑夜层层笼罩，慌慌张张的脚步，红红的脸在发烧，心乱了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爱醉了，原来我们需要拥抱，你却一再缠绕，缠着那些烦恼，单纯的说好不好，我们爱小孩一心要爱，却不懂其中的无奈，迷路在人海却找不回来，天真不变的洁白，我也像个小孩，痴痴的爱都不怕有怎样的伤害，我痛你的痛，我哭你的哭，尽管很难熬，快出来了。心乱了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爱醉了，原来我们需要拥抱，你却一再缠绕，缠着那些烦恼，单纯的说好不好，我们爱到老，你就像个小孩，一心要爱，却不懂其中的无奈，迷路在人海却找不回来，不变的洁白，我也像个小孩，痴痴的爱都不怕有怎样的伤害，我痛你的痛。 却不懂其中的无奈，迷路在人海却找不回来，天真不变的节拍。我也像个小孩，痴痴的爱都不怕有怎样的伤害。我痛你的痛，我哭你的哭，尽管很难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Oh,